日航下个月二号起恢复东京往返广州航线。由于中国有关部门调整航班限制，令到其他航线可以局部恢复。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到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1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17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6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5蚊，跌9蚊；美团点评238.6，跌11.4；阿里巴巴261蚊，跌6蚊；小米集团19.84，跌1.01蚊；盈富基金24.12，跌4毫；中国平安80.45，跌1.05蚊；港交所357.6，跌10.6；JS 环球生活14.7，跌1.34。汇丰控股28.6，跌1.5毫，系跌1.5毫；友邦保险76.65，系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77，瑞士法郎8.387，澳元5.464，加元5.786，新西兰元5.061，欧元9.0368。每百日元对港元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7点，跌258点。港金现价报17,17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46美元，卖出1,85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咧，我较早前嘅坏车仲未拖走噶。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窝尾，就因为有坏车阻路。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带嘅交通繁忙，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窝尾。咁较早前咧后少少，近住正直之中学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呢一段嘅西贡公路交通回复正常。而在沙田鄉事會路有火警封路，沙田鄉事會路去大涌橋路方向，近住瀝源村因為火警，現在部分行車線是封閉，一帶的交通比較繁忙，車龍沿住大埔公路，現在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沙田鄉事會路因為火警去大涌橋路方向，近住瀝源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昂船洲大桥落车方向青衣，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1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減課程嘅。咁另外咧就係而家通識科入邊咧有一個叫做獨立專題探究係 IES 啦，係佔評分咧20%嘅。咁小組咧就建議咧就係學生係可以選擇唔做呢個獨立專題探究。咁不過如果佢做嘅時候咧，咁可以大學咧可以考慮即係某啲課程咧就將呢個嘅獨立專題探究咧列為一個入學嘅條件，即係好似而家咧某一啲嘅科目咧係必定要你有數學嘅 M1 或者 M2 咧一樣嘅。咁大家睇咗即係呢份報告啦，都已經出咗兩日啦。尤其是通識科嘅問題，大家點睇呢？話如果係話即係將個通識科繼續係留翻係必修必考嘅時候，大家嘅意見又如何咧？可以打嚟18731發表一下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24日朝早10:30，有八个传媒组织抗议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批评警方咁做是合理化对记者采访施加限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 他们举了个例子，说最近在一个商场里面不多过10个参与者，他们说有150个记者，他们为什么会觉得150个话，如果听他的说法，记者在这里是一个问题呢？我们会看就是说整个改动的目的，限制的原因，其实他们是视传媒视记者是敌人。 中午12:00，海洋公园将会推出名为深度游的新活动，给游客在园内露营和步行首度开放的蓝朗山小径等。主席刘明伟说，期望为公园寻找可持续的未来， 去回应回我们这几个月已经听到的消费者访客的意见，还有亦都是为重新审视的一个过程，去尝试一些新的体验，看看什麼東西是可以，什麼東西是不可以。我想這個深度遊的價值真的是回應市民，和去讓我們更加掌握可持續的未來是怎樣。 下午3:30，民陣和警方商討11遊行的安排。召集人岑子傑認為，成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機會好微， 用了15分鐘史無前例地開了一個最快的會，在會議上面呢都是我哋面對過最少嘅警方代表嘅一個會議，咁我亦都估計喺不久嘅將來啦，好快就會收到警方嘅反對通知書。 本港今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係輸入個案，3宗本地個案都同早前確診嘅個案有關。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剛才咧同大家好簡單地去介紹過啦，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嘅最終報告啦。咁特別咧就係關注到通識科嘅問題啊。除咗咧係話通識科咧，佢哋建議係將個獨立專題探究咧做即係分開匯報，即係學生咧可以選擇唔做之外啦。另外一個嘅建議咧，佢哋就係即係另外佢哋亦都係贊成咧係呢個通識嘅教科書咧係。是可以送审的。大家怎么看呢？18723打来谈谈。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的主席刘锦辉。刘锦辉你好。 是你好。是你好。 之前呢就对于通识科究竟是不是应该即是变成一个选修科呢，还有它的课程内容都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议，都可以说是很多风风雨雨。现在呢这个小组的建议呢就是维持是必修必考的。对于通识的教师来讲，会不会都觉得即是松了一口气呢？ 其實咧就都係好啲嘅嚇，咁特別係重視咧就是、必修必考同埋個評級機制咧係即係不變嘅嚇，因為我諗咧近期都有朋友咧覺得可能會唔會變咗合格唔合格啊，咁呢個都係咧老師業界咧係即係比較關注嘅，咁所以而家能夠講到係即係必修必考啦，同埋保持翻有啲嘢不變咧，其實都係即係覺得呢一科個價值咧係即係獲得肯定嘅嚇。 不過我都即係見到咧，即係個報告裏邊咧，去到最後邊咧，都講到咧係即係未來咧，仍然都有可能會即係通識科嘅主修地位咧，即係可能長遠唔知道，可能都仲要再檢視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長遠嚟講咧，業界嘅疑慮咧都未完全釋除曬嘅。 嗯，咁但係如果翻去到啲細節啦，其實咧我諗佢都比較即係主要嘅一個建議咧，就係縮減通識嘅課程內容啊。因為就過往嘅討論之中啦，都有唔少人批評咧，通識科咧係定得太闊啦。咁變咗咧，有陣時同學佢哋去認識嘅時候，都可能係識得即係一啲表面啦。咁同埋教師去到教嘅時候咧，亦都係要追趕課時。如果刪減個課程內容上面，會唔會對於呢一科系教得更加深入，令到学生更加能够掌握到通识科呢个科目嘅理念同技巧，会更加有帮助咧？ 我其实咧，而家个课程确实都即系比较阔嘅，有六个嘅即系单元啦。其实都运行咗咧，即系十年嘅课程咧，业界都觉得咧系即系需要即系与时并进嘅。我谂部分有一啲嘅内容咧，其实都比较即系过时噶啦，或者咧系即系重复嘅。我諗呢啲內容咧，確實咧係有一啲刪減嘅空間嘅。例如我講個例子啊，公共衛生嘅單元咧，有啲涉及即係黑死病嘅中世紀歐洲嘅內容，我諗都真係比較即係太耐啦。 可能咪應該歸入歷史科啊嗰啲。 係，可能擺歷史科可能即係適合啲嚇，或者有啲重複嘅內容嘅，例如咧講到空氣污染。其實即係喺香港嗰個單元咧，又會有講嘅；喺內地嗰個單元咧，即係中國單元又有講嘅喎。喺全球嗰度咧，又係一個全球嘅議題嚟嘅。但好明顯，空氣污染即係一件事咧，就其實呢即係唔會分開三次嚟講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即係比較重疊嘅內容咧，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擺翻埋一齊咧？咁所以如果咁樣嘅話咧，精簡翻咧，其實我諗都真係幫到嗰個師生釋放一啲壓力嘅。 我哋睇到咧，即係喺之前啊一個比較大規模嘅課程改革啦，其實咧都引入咗唔少校本评核的元素在这里。咁通识科呢亦都当然有这个元素啦。咁其中呢就是他的独立专题探究 IES 呢，其实现在他占了个总分应该是20%嘛，是不是？咁但是专责小组就建议呢，即是不如将这份呢就将它分开去啦，同笔试分开啦。咁学生呢未必一定要做 IES， 咁但是如果做 IES 的学生呢，大学可以考虑将他们的分数加权，又或者將佢好似數學嘅 M1、M2 咁樣，某啲嘅科目佢就必須係要有呢個獨立專題探究咧，先至係可以即係去申請或者係取錄嘅咁樣。嗱，呢個方向你又覺得得唔得咧？ 我諗咧就要講翻少少背景先。其實舊年專責小組咧就係諮詢文件嘅方案咧，其實都係想將呢個 IES 呢個部分咧係變做選修嘅。不過當時嘅建議就係咧，即係你唔做嘅話咧，最多就係獲得四級。做咧先至可以係四或以上嘅，即係5/5星星嗰啲嘅。咁如果係咁樣安排咧，即係我哋都覺得雖然都我哋有保留啦，但係咧都可能都有人想讀嘅，畢竟有同學想攞高分啦，或者有同學想即係做成為底分咁樣啦，都有人肯做嘅。但係因為而家咧佢係建議大學加權啦，或者成為一個必要嘅入學條件，但其實而家唔清楚，亦都唔肯定咧，即係有邊一啲相關嘅科目咧會真係按照小組嘅建議咧就即係成為入學嘅條件嘅。因為畢竟大學的科目收生是他們的自主的範圍來的嘛，而文憑試呢其實基本上是等於一個大學入學試來的，我想呢有時都有少少功利主義的，所以呢如果不夠一個相應的誘因呢，其實老師比較難鼓勵同學去完成這個 IES，所以我哋覺得會唔會修讀嘅同學，即係比之前嗰個建議可能咧仲少添嚇，咁啊會唔會造成個影響咧就即係再大啲咧？咁呢個都係我哋比較憂慮嘅。 嗱，但係我哋當時設立即係通識科嘅本質咧，就係想啲學生都培育到一定嘅思辨能力啊嘛，唔係淨係對住課本嘅內容咧去讀死書啊嘛。咁如果冇咗 IES 嘅時候，其實呢一個原本推行通識科嘅目標啊，係咪繼續可以確立到咧？ 我諗就真係都幾削弱啊，因為如果係咁樣即係將佢掹咗出嚟咧，咁即係話通識科嘅成績咧就變咗 100% 即係個試卷啦，咁即係其實去翻咧以前咧一試定生死咧嗰條路喎，而事實上 IES 嗰個即係 即係特徵呢，就係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啦、溝通啊、解決問題各方面，即係係成個教改呢好核心嘅共通能力嚟㗎。亦都係咁多科入面呢唯一一科呢有呢一個安排嘅啫，由學生主導一個嘅研究，其實老師呢係從旁協助嘅。所以我諗呢，如果咁樣即係安排呢，一方面削弱通識嘅完整性啦，其實成個高中學習入面即係叫自主學習嘅元素呢，其實都係削弱咗嘅。我諗同局方即係鼓勵自主學習嘅方向呢，似乎就唔係好相同啦。 嗯，但係起碼係咪通識嗰個核心精神，即係訓練思辨能力呢一樣嘢，就算冇咗 IES 係咪都依舊存在先？即係可能冇咁理想，但係係咪都唔會令到佢由一個西瓜變咗一個橙先？ 我就覺得完全冇曬咧，就唔會嘅。畢竟喺課堂上邊咧，即係老師嘅專業教學啦，亦都會同即係同學去一齊討論而家唔同嘅時事議題啊，嚇、啊、後會時就去到做一啲嘅，譬如多角度嘅分析啊，睇唔同嘅持份者。我諗都有一部分係喺嗰度嘅。但之所以 IES 擺喺即係通識科嘅裏邊咧，我諗就係特別要學生就著佢一啲嘅有興趣嘅內容，佢呢啲內容咧未必能夠喺課堂入邊咧係處理到嘅。亦都想喺嗰個探究過程入面咧，學生嗰個自主性係高啲。畢竟喺課堂裏面，我哋即係老學校都要即係追趕課程啦，有時都好難咧，即係每一個課題都係要讓學生去主導，比較難啲嘅嚇。但呢個位就比較特別咧，係佢自己諗題目，佢自己諗點樣研究，佢自己諗點樣去搜集資料。老師真係俾啲建議佢啫。我諗所以呢個精神係比較特別嘅，所以我諗係有啲削弱啦，都係。 頭先你亦都講到，即係老師都會同啲同學討論唔同嘅時事內容啦。咁頭先亦都講過，即係縮減課程嘅時候點樣去縮減法啦。譬如你覺得即係黑死病嗰啲係咪可以即係抽翻出嚟咧？咁但係咧，佢今次嘅小組仲有即係喺個課程內容上面做一樣特別嘅，就是、不宜討論咧新近發生嘅事件嗱。當然啦，喺佢嘅報告嗰度咧，佢哋亦都冇去定義乜嘢叫做即係新近發生嘅事件啦。佢話呢個咧亦都係即係。有待即系课程发展议会下低嘅另一个专责委员会咧，根据原则再去检视啦。咁但系对于你哋嚟讲，嗱，佢哋个原因就系话，因为新近发生事件咧，都仲喺度发展。如果你去探究嘅时候咧，变咗你可能咧系日日走去追报纸啦，或者做剪报啦。咁所以不如就唔好做一啲新近嘅嘢，等有一个足够充分嘅材料，大家先至讨论，可能更加好。你作为前线老师，点睇呢点？ 我諗好似剛才咁樣講咧，其實咩為之即係新近咧？其實如果睇報告就即係定義唔清楚，我諗呢方面就即係需要進一步嘅解釋同澄清啦。而另一方面咧，到底係咪即係新近事件？即係我唔知係佢講緊幾新近啦。譬如我哋確實咧喺個課堂裏面有一部分係就係啲恆常議題嚟嘅。譬如可能氣候變化咁樣，其實年年都係差唔多嚇，咁就有啲嘢係好經常，譬如貧富懸殊，經常都討論嘅，亦都有啲可能比較新近啲嘅嚇，譬如中美貿易戰嚇，或者近期嘅疫情，可能比較新啲嘅。咁我諗都有啲嘅疑惑啊，即係其實有一啲嘅內容咧，因為畢竟個課程嘅目標咧，都係想同學對時事係一定嘅即係認識，但呢個唔係個目標嚟嘅，即係個唔係個終點嚟嘅。個終點係透過呢啲位咧，培養佢哋思考嘅能力，多角度思考嘅能力。譬如用近期嘅疫情為例，其實每日都發展緊，大家都唔知道咧幾時先至即係完結啦嚇。可能有排都未有疫苗都唔定。如果真係等到有疫苗啊，真係零個案先開始可以討論，可能已經十年八載之後嘅事，到時可能都已經即係過曬時啦。或者中美貿易戰其實都打緊嘅喎，好多唔同嘅內容其實同經濟全球化拉上關係嘅。 又或者你頭先所提嘅氣候變化啦，其實近年都有好多即係其他異議嘅聲音，覺得氣候變化其實係反而係有利無害添嚇。 嚇、啊！所以我甚至乎咧，可能突然間試過即係有一即係前年啦、舊年，即係有一位瑞典嘅少女嚇又出嚟啦嚇，似乎又可能全球化嘅關係喎，同科技有咩關係咧嚇？點解可以透過科技即係聯繫唔同嘅人啦、啊？所以我諗，即使喺恆常議題入邊都有啲新嘅元素，咁所以我諗都比較疑惑啊，點樣去到界定咧？邊啲為之新近議題，邊啲為之發生緊？我諗都即係要進一步解釋先至得啦。 但係你哋其實而家係咪真係成日都運用剪報不斷去追趕㗎？ 或者去到我咧咁樣講，其實咧會有運用剪報， 但係都未至於咧，係咪即係每一日都好似即係可能新聞處咁樣要將全香港報紙睇一次啊？嚇、啊，跟住之後揀，我諗未去到咧即係咁嚴重嘅、啊。不過咧，我諗可能陪一般學校嘅操作，可能係講緊陪每一個嘅循環週，會唔會同學生就討論一即係集埋，可能討論一次嘅時事咧、啊？有啲學校可能就即係密集啲嘅，啲可能有啲係可能相對咧係即係耐一啲咧，先至同學生討論嘅。亦都有一啲咧，係佢輯埋一啲嘅內容咧，去到真係教嗰個單元嘅嗰、那個部分嘅時候咧，先至攞出嚟咧，都有嘅。所以呢方面安排咧，其實就好校本嘅，好睇嗰間學校咧對呢個時事嗰個例子咧，嗰、那個嘅即係要求咧去到邊度。而事實上，其實呢個課程咧，既然已經做咗成十年咧，其實我諗好老師手頭上其實已經好多恆常議題，亦都好多恆常嘅例子嚇。咁、啊、我諗就算新近有新嘅發展咧，都係做一個補充嘅用途咯。 係最後好想剩翻一分鐘，想問埋佢哋支持通識教科書送審，你意見係點啊？ 我諗其實之前都講過咧，係有個自願嘅專業諮詢服務啦。咁我諗咧，我哋個會都特別提咧，提翻就係之前喺局方咧都覺得提交喺立法會文件入面咧，就覺得因為通識科所用嘅議題不斷轉變，所以其實咧嗰、那個資源就應該不限於教科書，所以先至冇做到送審嘅啫。咁所以如果而家即係長遠咧，即係會審書嘅話，其實我哋覺得就應該就冇呢個需要嘅嚇。甚至乎剛才先至自願送審嘅教科書，啱啱先開始用，都未知道教學嘅影響係點，所以我諗就係咪要咁快要推展下一步嘅機制咧？我都有啲疑惑嘅。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刘锦辉，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吓，刘锦辉系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嘅主席啦，作为一位前线嘅通识科老师啦，咁佢对于专责小组嘅报告，特别系关于通识科嘅部分咧，就有以上嘅评议啊。咁大家你哋又点睇呢？譬如头先可能都比较重点讨论嘅独立专题探究，如果冇咗佢成为一个选修，又会唔会大大削弱通识科嘅能力咧？1872311，大家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一个单位下午发生三级火，消防人员正系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起火单位内一名女住客一度爬出窗外的晾衫架等待救援，之后有消防员入屋协助她返回屋内。事发在下午大约4:00，火警在大约20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现场是荣瑞楼一个单位，有大量浓烟冒出，窗户被熏黑，火警中至少有一人送院。被困的女子一度踎在晾衫架，用毛巾掩面，消防员就在地面向单位射水，这名女子其后获救。三名男子早前就去年7月沙田新城市广场反修例示威承认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判刑。案发的时候，16岁的中学生判监3年4个月，24岁被告和51岁被告分别判囚4年。法官说，今次暴动案件涉及的人数不多，但是涉及的暴力令人害怕甚至失控。即使暴动发生时间不长，两名警员被残暴对待，其中一名警员严重受伤，出现残障，并且影响他作为警员的前途。法官提到，根据闭路电视片段，24岁被告用遮好像拎着长矛那样刺向一名警员，同他求情时表示无心参与并不吻合。至于是中学生的被告，案发时快速连续凶狠地用遮插向一名警员，认为他并非求情所指，不爱使用暴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地方政界人士保持警惕，防范中国的宣传和间谍活动，指中国外交官可能试图吸引他们作为北京宣传鼓动和间谍活动的一部分。又表示国务院正是检视美中友好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怀疑他们企图影响美国学校、商界团体和地方政界人士。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驻美使领馆和各类人民团体一向按照国际法和中美双边协议行事，光明磊落，无可非议，批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纯属谎言，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又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患了反华妄想症，不断污蔑抹黑中方机构和个人，捞取政治私利，敦促蓬佩奥之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台湾的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台美关系近来大有进展，台湾会持续强化双边经济、贸易、政治和安全关系，但是目前不寻求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吴超燮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专访的时候形容，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日前访台意义重大，对于克拉奇访台期间解放军出动多架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吴超燮感到担忧，强调台海中线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批评大陆违反现状，又指台湾期盼美国持续对台受武，但是如果台湾和大陆冲突，台湾不会依靠美国干预。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沙田乡事会路，因为较早时嘅火警缘故啦，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中线同埋慢线啦系封闭咗嘅，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就系沙田乡事会路，由于较早时附近嘅火警，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中慢线系封闭，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咧，较早时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嘅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过咗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老道暂时排到去油站。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葵涌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元朗。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明日大屿计划咁大型嘅项目，库房究竟承唔承受到咧？公民党谭文豪， 等于你屋企将来可能系要装修，你会唔会而家饭都冇得开嘅时候，叫个判头嚟报报价啦？ 民建联刘国芬， 我哋都可以谂下发债集资 PPP 成三月，但我哋忘记咗明日大屿，我哋都会有个收益。 自由党钟国斌， 俾个机会政府去先做一个前期研究，睇下系唔系值得去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 協助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學歷，學費全免，有成300項課程選擇，設有特別津貼，每月最高5800元，企業還可以免費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瀏覽 elb.org 了解詳情啦。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遇见困难唔紧要，自己解决唔到都唔紧要，你找有嗰个知识嘅人帮手一起去解决。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同大家咧就重点系讨论咗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所提交报告咧入边嘅通识科嘅部分啊，主要建议咧就系维持通识科作为核心科目之一啦，必修必考啦，评级嘅方法不变啦，咁但系咧，亦都建议系删减一啲嘅课程嘅范畴啦，系将唔好将一啲新近嘅事件咧纳入为佢嗰个嘅范围之内啦。此外咧，就系将独立专题探究，即系 IES 咧，就分开，学生可以选择做或者唔做。不过如果做嘅时候咧，大学可以考虑咧加权，又或者系将佢纳入咧某啲课程嘅入学条件。此外亦都支持咧将教科书纳入现行嘅课本送审机制，呢个就系喺个报告入边咧关于通识科嘅主要内容啦。啊，电话号码18731啦，你哋可以带码嚟啦，发表一下你哋嘅意见同睇法嘅。不过咧，其实我哋虽然集中系讲通识科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当初啊，点解要成立呢个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咧？佢系本身咧系有四个嘅范畴咧，想去探究噶。包括就是令到学校的课程既严谨又具前瞻性，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培养21世纪学生应该具备的价值观和素养。第二就是更加能够照顾学生的不同能力、兴趣、需要和抱负。第三就是优化课程，以创造空间和机会出促进学生的全人发展，同埋第四咧，亦都要促进中小学阶段的衔接。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上翻去网页啦，睇翻咧呢个全文50多页的报告啦，就会睇到咧，佢除咗系讲到啊系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部分之外啦，另外咧亦都有讲到咧，譬如系包括咗喺呢个即系小学嗰方面嘅中小学嘅一啲嘅设计啦，包括就系用一个叫做学时嘅概念啦，即系话学习时间唔单止系指学生喺课室上堂嘅时间，亦都系包括咗咧佢哋喺上课以外嘅时间。然之后咧就用呢个学时嘅概念咧去取代咗课时嘅，即系去相对于课时呢个概念咧好好规划课程啦。此外，亦都系譬如系包括咗就系去检视校本嘅家课同埋评估政策嘅制定同埋推行啦，以创造空间，唔使令到咧啲学生即系全部都是困死在啲功课入边啦，以及咧仲有就系关于生涯规划教育啦等等嘅部分嘅。嗱，咁啊，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吓，呢个检讨小组嘅建议书会唔会为我哋真系中小学嘅课程咧带嚟另一个重大嘅改变咧？18731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中大教育心理学讲座教授侯杰泰嘅。侯杰泰教授你好， 你好。 如果咧，我哋检视翻当初成立专责小组嗰四个目标咧，你觉得佢呢份报告书咧，交唔交到功课？ 其实我哋上一次嘅系2000年啦，2000年嗰阵时其实未有 Facebook， 未有 Google 嘅。咁你话嗰阵时做低啲嘢，到而家使唔使大嘅检讨咧？咁如果你睇下我哋周围嗰啲地方，其实都系大约10-20年度咧，系做一次检讨，即系20年度系一代人嘅啦，差唔多。咁即系我哋攞住阿爸阿妈嗰啲书，咁使唔使改咧？咁样咁你喺大陆做咗啦，台湾做啦，日本做啦，新加坡、韩国，其实每个地方都系会。適應而家世界改變咧，做嘅一個大 檢討嘅。即係如果你再唔做咧，跟住如果係冇做到嘢咧，你再等下一次廿年咧，咁其實即係五廿年前香港全部都係冇屋嘅時代嗰啲書得唔得咧？咁樣其實嗰個問題係即係話好多時我哋係做一個比較大嘅檢討，就因為世界其實變咗好多啦嘛。咁今次如果你睇個報告咧，相對於有好多大型嘅教育檢討咧，其實就真係原地踏步，冇乜嘢做到。譬如如果你只係講一個重要嘅嘢，香港同以前有咩唔同咧？譬如科學，我哋知道，因為佢有四科一定要收噶啦。咁其實以前咧，我哋有40%嘅人係叫理科學生嘅，理科學生佢就係物理、生物、化學都會讀咗嘅，即三科都讀嘅。而家咧單讀單科嘅人咧係大約20%，好少人讀兩科嘅，三科更加罕有啦。咁即係話我哋差唔多，如果你計計數咧，即係跌咗1/6嘅，即係40% 係全部三科都讀，而家跌剩一科，咁有咩後果呢？其實而家我哋高能力嘅科學嘅人才啊，即係15歲細路哥、中四、中五咁樣，咁相對於澳門咧，澳門係多我哋1倍咯。咁而新加坡係我哋3倍咯。咁如果大陸中間嗰大啊，唔係講上海啊，或者最大城市，即係長江一帶嗰啲咁嘅，佢平均咧係我哋4倍咯。咁香港就要等運到啦，或者地下要開始種金啊，即係有金出。咁唔係你香港其實真係冇一啲科學人才。咁當時我哋諗LS 嗰陣時咧，其實希望文中有理中有文嘅，即係兩樣都撈埋嘅。其實你睇今日我哋運作咧，就全部90%都係文科生喺度教嘅，即係你教唔到一啲理科，你就算係環保，你教唔到啲深入嘅理科嘅概念落去嘅。咁香港理科，如果你只係準我講一樣嘢咧，香港個理科咧係跌得好緊要嘅。咁佢中四唔開始唔讀理科咧，佢中三就開始爛噶啦。即係佢覺得，咦？依科我以後唔會再讀噶咯咁樣。咁香港即係話，如果你理科覺得而家同世界仲話講 STEM， 咁你話我哋搞啲 STEM 嘅活動得唔得咧？嗰啲就真係攞住塑膠槍出去打仗咧。即係係爭嗰個世界嘅改變係完全唔配合到咯。 不過啊，侯傑泰，如果你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都仲有一個關鍵位，就係、是、大學用啲咩方法去收生呢？嗱，舉個例啊，即係當然四個核心科目，咁中英數上一定要有啦。咁其實如果你講翻咧，即係以前仲係文理分科咧，甚至有啲係讀緊呢、這個嗰陣時叫做 A level 課程嘅同學啊，係可以唔收數學添，即係佢哋嘅理科知識咧可以係零嘅。咁但係而家就係起碼咧，佢都要兼翻即係數學呢一科啦嚇。咁但係第二就係、是、其實你頭先講嘅嘢，除咗中英數上之外，其实是不是可以在大学收生的门槛上面去造成改变呢？即正正就是等于刚才我们谈通识科呢，刘锦辉呢他指出一样东西，如果你说独立专题探究不一定是一个即是必修的时候，那变成他们又觉得呢即是没着数，可能都未必会选通识科做这个独立专题探究 IES 那部分。那同样道理，如果你是大学收生，是规定了他要报哪些科目，就必定要有几多科嘅理科嘅搭配，可能系即系多于两科嘅搭配，咁系会唔会系唔系可以改变到个常态咧？ 一定系嘅。你譬如你睇台湾咁样，有好多地方其实都系嘅。一定系大学啲校长咧坐喺呢个委员会，同埋啲中学校长咧同喺中学嘅，总之系一齐倾，因为佢哋用公帑噶嘛。即係你大學，如果譬如你假設我收嗰啲淨係收體育嘅啫，譬如啊，咁當然唔會啦。我淨係睇體育嘅分數嚟收生嘅，咁你決定咗中小學嘅教育噶啦嘛。即係所以考試係一定連埋收生兩個政策一齊睇嘅。即係好少好香港咁，即係真係大學放任曬，由得佢哋自己搞嘅。咁都係用公帑，同埋你唔咁做咧，小學就同埋中學嘅教育咧係冇得搞落去嘅。咁所以一定係一齊第一個就一齊收生。第二樣嘢，大家其實公眾嘅注意力咧就好集中喺 LS 嗰度啦，通识教育嗰度，其实嗰个真系讲紧两条葱定三条葱嘅啫，即系成盘菜咧系好大嘅嘢，我哋都冇睇。譬如我举个例啊，数学咧，如果我哋而家仲喺度三个几何代数咧，你谂下就系计紧金字塔几高咧，我哋大家好开心用紧17世纪嗰啲嘢，即系化学、生物、物理其实都系好传统嘅科学嘅，咁係即係而家你見到睇你出面知啦，生命科學好緊要，即係認識自己嘅身體，因為你到大個其實 都係認識自己，譬如好似而家 virus 啊依啲咁嘅嘢題目啊，譬如數學，如果我哋仲喺度計緊金字塔嘅高度咧，其實你出到嚟係咩大數據嘅時代咧，你接唔到噶嘛。咁即係好多除咗個大架構要喐之外咧，其實每一科都要有足夠嘅改變嘅。 呢個係咪應該留翻俾課程發展議會下低嗰啲小組去諗咧？而呢個專責嘅小組咧，就只係點出咗嗰個嘅大致嘅方向咧。 嗱， 係咪應該分工咧？ 因為一科一科科目去睇咧，就會解決到佢科目裏面嘅選擇啦。譬如頭先我哋講地球科學，地球科學突然間出嚟係好影響人類，好緊要噶嘛。太空科學，咁即係話依啲咁嘅嘢咧，你係涉唔知涉點樣嘅。咁所以話有好多嘢係個架構要喐咗先，然之後你再喐嗰、那個每一科裏面嘅嘢啦。咁譬如你睇到周圍嗰啲地方咧，佢係用另外一個思維，即係話細路哥佢到大個，佢需要識啲咩嘢咧，就唔同我哋以前成日諗就大學嗰個主修科需要知識乜嘢，即係以前嘅諗法成日大學數學係佢點教數學㗎，咁我哋就教佢個初級版。大學嘅化學係點教㗎，我哋就教佢初級版咁樣。其實而家係要成人佢生活需要識一啲咩嘢咧，其實個思維係要改變嘅，所以一定係中央領導一個大嘅喐，因為你廿年喐一次啊嘛。咁然之後以後咧就係跟住細嗰個啦，所以科目的组合紧要啦，跟住就科目里面紧要啦。我估每日地方廿年做一次，即系一代人，你继续用你阿爸阿妈嘅书，一代人其实真系好耐。咁我又明白而家可能香港嘅能量系好低，即系做乜嘢都做唔到。咁我希望即系我嘅理想啊，即系我唔期望佢今日即刻做到，但系会已经开咗道门，即系话容许我哋继续一路会倾呢啲，因为呢啲倾嘢你睇谂下上次2000年，我哋2000年倾咧系2009年，九年后只有第一批学生去读呢个课程嘅，12年后只有学生考呢个课程嘅，咁所以我哋唔会今日两年后做到嘢嘅，但系我哋应该开咗道门，即系话慢慢倾，有啲容易倾嘅嘢，数学容易倾，咁咪倾数学先咯，或者整个教学法容易倾，咪倾个教学法先咯，然之后 LS 你觉得大家都系让唔到步噶啦，大家咁我哋又放轻，咁即系一个我会觉得好多地方都系几年嘅过程，先倾到一个目标出嚟嘅。 明白，好，唔该晒你侯杰泰教授，麻烦晒，拜拜， 好，拜拜。 拜拜，侯杰泰是中大卓敏教育心理学讲座教授，1872311，周先生有咩睇法？周生， 系， 周生你好， 系，听到， 听到，请讲。 系，我觉得而家咧考试咧 DSE 嗰度咧四科嘅必修科目咧中英数通识里边三科咧系语文有关嘅，即系中文、英文、通识。你語文好嘅話咧，就搞得掂噶啦。而咧呢個理科咧，科技嗰啲咧，而家個世界都係走科技嘅。咁但係咧，得一科四分之一咧係數學嚟嘅啫。咁咧，直情係完全配合唔到香港未來要同世界其他各地嘅學生去競爭啊。即係偏重曬去語言能力啊。呢個此其一，即係應該。我相信某程度上面是要将通识呢掹走，不是必修的科目就会比较合适一点。 明白，好。 其实对一些理科生呢，或者你要香港那些学生是走高科技的发展呢，是好蚀底的。 明白，多谢晒你周先生的意见。其实呢一阵跟住落嚟我哋都会请你一位嘉宾呢，就同我哋讲一讲呢份报告入面关于 STEM 教育的部分的。1872311，转头再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最近台湾艺人黄鸿升在一个很年轻的年纪就逝世了，很多人都很不开心。萧叔叔最近就见到有很多人去 share 的一段文字，就是来自黄鸿升他的一首歌，叫做《忘了怎么快乐》。 中间呢段文字呢原本当然是中文，咁我萧叔觉得几有意思，就尝试将佢呢非常之唔准确地翻译咗做英文，咁同大家分享分享。如果大家听得唔好清楚呢，就可以上返我哋网站睇一睇。好啦，佢嗰句原文係讲咩呢，我哋一句原文中文一句英文同大家讲一讲。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We've all forgotten how to be happy. 拼了命的拉扯自己的人生。As we drag out our existence, we pull and stretch with all our might. 你若太认真，这场比赛就输了。Without realizing the game is over the moment we decide to put our heart into it. 因为生命不过就短短几十年的旅程。Think of the short hours we have in this journey we call life. 一段几有意思的文字，共勉之啦。OK，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Auntie 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乐善堂梁球居学校分校嘅校长，亦都系呢呢个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下低嘅 STEM 教育工作小组嘅成员刘铁梅嘅。刘铁梅你好。 你好，你好。 嗱，如果我好快地咧睇呢个嘅报告，关于 STEM 部分咧，其实似乎就系觉得咧，而家究竟啲中小学佢哋推行 STEM 嘅时候咧，就唔系好清晰啊。又或者咧，佢哋未能够用到啲联课嘅活动，即系跨学科嘅资源去到做。咁我想问啦，咁其实即系讲完呢啲嘅观察之后咧，你哋想学校系点样做法咧？系咪净系有一个嘅 STEM 嘅学科统筹已经系？可以解决晒呢啲问题，定系点啊？ 哦，其实唔系嘅，你会见到成份报告咧，其实唔系学校想点，而系我哋期望教育局可以帮手做啲乜嘢。 嗯， 咁首先咧就希望教育局咧真系会有一个比较清晰嘅框架同埋指引，因为而家啲学校推行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做一啲 STEM 嘅课程，但系因为太过百花齐放啦，咁当然佢哋大家的目标都系希望创意啦、解难啦，咁一啲解决日常生活嘅问题啦，咁但系究竟成个框架系点咧？可能我哋都会系希望教育局可以在这方面写得清楚一些去帮到老师。另外呢，其实在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议教育局可以给多一点资源去提升教师在职前或者在职的培训，对于 STEM 的认识和那个了解。咁至於 STEM 統籌人員咧，其實只係就住每一間學校，如果佢要做一啲統整，做一啲跨學科嘅安排，或者我哋要派人出去學習嘅時候，有一個對呢方面比較專責嘅人員會比較好，就等於以前嘅資訊科技統籌一樣嘅啫。咁至於另外，我哋都期望喺個報告裏面講到話有啲地區嘅 STEM 資源中心啦，其實呢個咧就正正就係發揮咗我哋喺學校之間嗰個嘅互相合作啊、協作嗰個嘅安排，希望透過教育局可能一方面佢派啲專家啦、大學嘅學者落到去地區裏面啦，咁地區裏面嘅老師互相去一齊去備課啊，去做一啲課程安排啊，甚至乎如果有資源嘅可以幫得到地區裏面有一個center 咧，就係可能有啲工具啊、器材啊。可以借俾一啲就算去学校冇咁多地方可以摆放到嘅器材，一齐去俾啲老师学习啦。咁呢个都系几有用嘅。咁最后其实我哋当然系希望喺课程发展议会里边都 under 即系属下咧，就会有一个专业嘅委员会咧，就系专责咧去协调一下究竟中小嗰个衔接啊，点样去将呢个 STEM 教育推行得好咯。 头先听咗你嘅讲解啦，事实上咧，而家近年好多学校咧都即系不断去强调 STEM 啦，甚至有啲就话即系自己 STEM 做得几好咧，作为一个即系吸引力啦咁样。但系如果我听你仔细咁讲咧，似乎就系而家 STEM 出现嘅问题就系大家就各有各做，你有你领悟你嘅 STEM， 我有我领悟我嘅 STEM， 但系究竟嘅 STEM 最终推行嘅目标系想达到啲乜嘢咧，就唔系好能够即系打通到啊，系咪呢个情况啊？ 其實而家各間學校去推行咧，因為佢暫時未係喺正式係一個屬於課程啦，而教育局都冇打算去做一個課程。 因為跨學科噶嘛， 係啦，所以咧佢只係由各間學校按翻佢自己嘅老師嘅能力啦、學生嘅性向啦，然後去安排。咁所以咧就會有唔同嘅鋪排，有啲可能個時間上會多啲，有啲少啲，有啲甚至乎咧可能未必係喺個課內時間做嘅，可能佢會課後時間做都唔奇。咁所以咧其實相關嘅學校啦、中小學其實都係希望教育局可以做到一個基本嘅框架俾到學校可以更加了解點做嘅。 係咪好可能係類似咧？而家我哋即係唔同課程入邊咧都有個課程文件，一個學習經歷噶嘛。譬如你去到幾年班咧，就應該掌握個學科嘅大約乜嘢能力，去到幾多咧就掌握乜嘢能力，係咪大概係咁樣？我想 大概係咁樣嘅指引。而佢哋之前咧教育局就多數會用一啲事例咧去講解，咁但係我哋就可能會更加想係一啲框架啦、指引啦，然後再附以多啲嘅事例，咁就老師會比較容易掌握。因为始终呢样嘢好新啊，你世界各地都系大家喺度啱啱学起步啦吓。 系，即系小学有 3D 打印，中学有 3D 打印，但系大家去处理 3D 打印想达到嗰个目的咧，应该系有所不同嘅。 系应该系有一啲唔同嘅差异嘅咁。 嗯，明白。好啊，刘振梅多谢晒，刘铁梅多谢晒你，暂时倾到呢度啊吓，唔该晒你吓，拜拜。系刘铁梅咧系乐善堂双梁球具学校分校嘅校长啦，亦都系呢个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下边嘅 STEM 教育工作小组嘅成员。不过咧，虽然系专责小组交咗一份报告啦，实际咧可能好多内容咧都仲需要课程发展议会佢下低唔同嘅小组咧进一步跟进，到底。会不会为我们的课程架构带来很大的改变呢？大家又要留心去跟进了。跟着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喺沙田乡事会路嘅火警封路，咁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沥源村段，因为有火警咧，慢线系封闭。较早前封闭嘅中线虽然解封，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一段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3.68美元，卖出价系1,854.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5，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沙田乡事会路嘅情况。较早时啦，因为火警嘅封路已经清场啦。去大涌桥路方向，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香港仔运动场对开。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近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龙尾城市花园；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交易广场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嘅评论员咧系周崇永啊，你好，周崇永。 你好。 啊，今日咧我哋首先第一个即系呢个钟数要同大家倾嘅咧，就系寻日我哋喺节目度入边亦都有同大家触及过，就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啊马道立咧，佢发表咗一份嘅声明嘅。其实咧呢份声明咧都几长噶，如果我哋睇翻页数咧，即系13页啦吓，咁总共有成31段嘅。其实咧那个内容即系大概今日传媒都有报道到啦。咁但系咧即系佢最简单咧，佢开手就系话咧，就系由于社会对近期法院嘅裁决咧出现各种嘅评论啦、意见啦同埋批评啦，特别系针对咧裁判法院嘅级别涉及被告人咧系咪定罪同埋系咪获保释。嘅決定啦，咁所以咧，司法機構咧就希望向社會大眾重新指導香港司法工作嘅一啲基本及重要嘅原則。嗱，呢個咧就係喺佢聲明嘅第一段嘅。周崇永，如果即係咁睇咧，似乎點解阿馬道立要發呢份聲明咧？個原因都好清晰咯，係咪？ 當然即係過去一年年幾，成個香港社會都有一個好急劇嘅轉變啦，即係嗰個即係政治嘅對立分化。咁我諗而家就終於都燒到去即係司法機關嗰度啦，即係都好似殃及池魚咁樣啦。 嗯，其实呢如果我哋睇返佢嗰份嘅声明啦，咁除咗头先嗰第一段之外啦，咁跟住落去呢佢亦都系展述咗一啲基本法嘅原则嘅。包括呢基本法嘅第二条就列明啦，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区享有独立嘅司法权。 嗯嗯、 然之后呢亦都再引述呢第85条呢，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系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我相信即系如果举咗呢两条之后咧，似乎亦都比较即系明确地咧，再进一步解释到咧，点解要发呢一份嘅声明啦。而事实上咧，喺呢一份嘅声明咧，佢都花咗唔少嘅一啲篇幅咧，就系讲究竟即系法官去行使权力嘅时候咧，要根据嘅一啲嘅原则啦，譬如就系要考虑到一啲嘅法律嘅原则，包括系如果冇足够嘅证据证明罪责咧，就唔可以将任何人定罪啦，亦都系话咧公平审讯咧，就系话除非系根据法律除非根據法律理由同埋法律程序咧，否則咧唔可以將任何人定罪嘅。另外咧，佢亦都花咗唔少嘅篇幅啦，去解釋咧，即係保釋嘅相關嘅，即係決定係點樣去。一啲嘅原則係點樣行使啦？此外就係包括咗去佢哋去量刑嘅時候啊，到底係點樣去量刑法啦？咁特別咧，佢都強調一點嘅嗱，最近咧就坊間都有好多嘅議論啦，就係話量刑方面係咪法官對於某啲嘅案件嘅裁決，可能個判刑係特別輕咧又或者係唔合理咧？咁亦都引申咗。一啲人士嘅投诉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政党嘅人士就倡议咧，话要做一个量刑委员会，并且举咗咧英美都有呢啲量刑委员会嘅例子啦。咁但系咧喺阿马道立呢份声明入边咧，佢就指出啦，量刑系刑事司法工作中不可或缺嘅一环，由法院行使独立司法权力嚟履行嘅。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指出咧就话不时有舆论认为咧应该设立量刑委员会就所有刑事罪行发出具约束力嘅量刑标准。司法机构强调咧量刑系一项司法职能，由法院独立行使，亦系法院专有嘅职能。都讲得好清楚咯。 系啦，所以你见到就系、是、即系，既然个社会咁分化或者咁政治化嘅时候咧，咁就当然每一次判刑，即系譬如我哋啲。風險節目又好，咁大家都一定會有唔同嘅意見噶嘛。但係佢講到咁白，就似乎即係唔係一啲坊間嘅即係茶餘飯後嗰種評論啊嘛。 嗯， 係講緊一啲似乎係有組織、比較有背景嘅一啲政治力量，似乎係即係開始真係比較即係大規模咁樣向司法機構施壓。 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值得擔心嘅地方咯。 實際上咧，其實我哋近排留意翻，即係唔同嘅一啲即係裁判法院嘅一啲嘅個案啦，唔同嘅判刑啦，其實咧周不時都引起咧不同陣營，其實係兩邊陣營咧都有去表達佢哋不滿或者係異議嘅聲音，亦都有兩邊嘅陣營咧都有去做一啲即係寫信去投訴法官嘅行動嘅。呢、這個就係其實不論陣營都有做嘅。咁阿馬道立喺呢個時候發表咗呢一份嘅声明，其实到底对于令到大家可以翻去一个即系信任翻法院嘅裁决。如果你对法院嘅裁决有所不满嘅话，其实系可以透过譬如上诉啊，或者系复核啊等等呢啲既有嘅司法程序处理。其实大家嘅信心会唔会翻嚟咧？因为终究咧系马道立去发表，即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去发表声明咧，都唔系一件即系常发生嘅事。咁大家点睇呢一份声明所能够达至到嘅效果咧？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一倾啊！咁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大律师公会嘅副主席叶巧琪。叶巧琪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吓，我哋刚才就都简介咗嗰份声明嘅内容啦。由你哋嘅角度嚟睇咧，即系呢份嘅声明佢起到嘅作用系乜嘢咧？ 我諗馬道立大法官佢做呢個聲明其實係一個即係好詳盡一次過其實真係好長啦。我今朝早好似喺其他場合都有講過，其實差唔多個長度都類似法律年度開啟嗰陣時佢嗰啲演辭即係未必有咁長，但係好詳盡。咁係一次過係即係將一啲好基本嘅知識，即係關於法治的原則、法治的精神，特別是我想是在這個刑事案裡面那些這樣的情況呢，就解釋清楚給大家聽，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我覺得是即是會覺得這個聲明是好的咯。 但是我們剛才講到即是最近呢社會上面對於法院裁決呢有不同的議論、不同的聲音，而這些聲音呢是來自不同的陣營都有的。其實你覺得即是他現在都很清晰對他解釋呢，譬如是保釋是怎樣啊，量刑他們要考慮一些什麼的原則啊，即是譬如他說那個懲罰、阻嚇、預防更新呢的刑罰的目的呢，這四個目的呢都講出來了。可唔可以令到兩邊嘅政治力量都可以即係得到一個釋宜咧，從而係減少往後對於法院嘅裁決嘅評論或者壓力咧？ 我諗嗰個對象就係社會大眾嘅，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都唔需要詐欺睇唔到啦，即係事實上係會有一啲即係譬如對法庭嘅某一啲判決有一啲有啲評論、有一啲批評，甚至乎有一啲可以講得話係攻擊添。咁我諗呢一個澄清係一件好事嚟嘅，亦都係要挽回大家對呢一個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呢一方面，有咗了解咯，咁咪先至可以挽回呢一個信心咯。 但係有啲嘅即係唔同嘅人士就指出咧，佢哋覺得呢一份嘅聲明咧係唔能夠釋除疑慮啊，因為就話睇唔到咧司法機構會採取啲乜嘢嘅原則啦，去有效咁確保咧下級嘅法院法官或者係裁判官咧能夠正確咁樣運用法律原則，因為佢哋對於即係有一啲嘅保釋嘅決定啊，甚至係量刑嘅決定啊，都係覺得即係存在不公嘅情況嘅，亦都咧再次即係認為啦、倡議啦，香港係應該設立一個量刑委員會嘅。對於呢一啲嘅評議，你又點睇咧？嚇，呢個就係佢哋回應翻阿馬道立嘅評論啦。 我就覺得個聲明其實已經係好清楚咁講出，就係如果你就住邊一方面你係唔滿意嘅，你會有唔同嘅渠道嚟到去作出嗰個反應。咁司法機構我哋有既定嘅程序嘅，我哋可以做嘅亦都只係可以依據呢一個既定嘅程序嘅啫。即係譬如話申請保釋，咁如果喺初級法院即係 裁判司处嗰度系唔批准嘅，咁你有上诉嘅有上诉嘅程序啦。同样系律政司嗰方面，佢亦都有上诉或者系复核嗰个咁样嘅程序啦。咁个作用嘅声明其实就系讲翻清楚成个程序究竟系点。好啦，至于我谂好多人可能有嗰、那个那个 focus， 即系嗰、那个重点就系话嗰个量刑委员会嗰度咁样样啦。我自己就觉得个声明里面咧，其实就冇特别讲系赞成啊、反对啊，量刑委员会究竟系点？只不过咧系就住量刑嗰度咧，系即系有一个有两点嘅强调，就喺第十七、第十八段嗰度两点嘅强调。咁我谂我唔再重复啦。但系就住量刑委员会嗰度，即系我自己个人少少嘅意见啦。我想看完这一份声明，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的，坊间当然是有讨论，就是说啊，英美又有啊，香港需不需要有啊，那些这样的。我就对量刑委员会，我自己首先澄清，就是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我不想因为我这方面的不足呢，就就讲话系适合啊，唔适合啊？香港应唔应该要有？不过我只系提出咗一样嘢，就系、其实量刑咧系一个社会嘅标准嚟嘅。其实系大家公众譬如我哋香港所有嘅香港喺呢一个社会呢、这个独特嘅环境里面，我哋认为呢一个量刑咧其实系需要接受嘅，即系譬如大众嘅接受嘅。譬如好简单啫，大家认为毒品，即系譬如某一类嘅毒品系需要有边一啲咁样嘅量刑，其实法庭嗰個量刑指引咧，其實對呢一啲方面咧，其實唔會話唔考慮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背景嚟嘅。基於咁樣嘅原因，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無論設立或者唔設立呢一個量刑委員會咧，係需要有廣泛嘅諮詢，係必須要喺坊間有即係廣泛嘅討論，然之後先至可以。辯論大家清楚討論完，然之後先至再作出決定，睇下我哋需唔需要有呢一樣咁樣嘅嘢。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少少嘅意見咯。 如果你頭先講翻，即係你頭先所引述咧，阿馬杜立法官咧嘅第十七同埋第十八段咧，佢主要講嗰兩點就係話判刑咧係一個法律問題，應該按照法律原則咧予以決定，唔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另外咧，亦都第二點亦都講咧，就係、任何一方咧，如果對法院判處嘅刑罚不满咧，应该以上诉或者复核嘅形式寻求纠正。呢、这个亦都系你头先去解释嘅时候有讲到，就算系譬如保释啊，如果系有相关方面咧有所不满咧，佢都系可以透过一啲嘅复核啊，或者系相关嘅程序啊，去推翻嗰个裁判官或者系嗰个相关法官嘅决定嘅。咁所以。翻到去个问题系咪话，即系程序我哋系有晒喺度啦。至于有权去行使嗰一方行唔行使咧，呢、这个就唔系法院嘅责任嚟噶咯。 其实是的，因为即是譬如我们的程序里面譬如你是被告人以香港来到去计的你一是你可以自己请律师啦，如果不是的话你不够钱的你可以有法援啦，即是就算是裁判司处那里都会有当值律师啊那些这样的，基本上当然有人是选择这个自辩的，但是已经有既定的程序在度，咁如果你即系不满嗰个裁决，我谂个声明里面其中一样系好紧要嘅，就系唔希望咧，就系喺冇基础或者只系单凭一啲好似系情绪反应，就系、我要赢，但系你判我输啊，我唔 like， 我唔中意，咁我就抨击，我就批评，甚至乎系攻击。譬如可能系话嗰个法官添咁样样，咁我谂个声明里面，其实讲得好清楚，呢啲咧系谬误嘅，呢啲系错误嘅。咁就呢啲咁样嘅，其实好似一啲情绪反应咁咧，系唔应该嘅。如果系多或者是做得太多呢啲咁嘅咧，其实对嗰、那个司法咧系嗰个信心咧系会令人有啲系会减少嘅。咁我諗个声明里面呢一点其实亦都系好重要，希望大家嚟到去关注咯。因为有个程序喺度㗎嘛，点解第十八段嗰度留意讲嘅就系、上诉啊，或者系你要纠正你认为系唔啱嘅呢一样嘢系唯一 恰當的方法咯，即你可以上訴，你可以複核，咁呢個係既定嘅程序嚟嘅。你唔用，但係你用另外一啲渠道嚟到去，即係可能作出唔公道嘅一啲批評，或者甚至乎係攻擊咧，咁呢一個就唔係好啱啦，因為你係有正常嘅程序係可以嚟到去經過噶嘛。 係，所以我想問多一樣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有一啲嘅最近嘅人士對於法院或者司法機構嘅種種嘅批評咧，可能係咪調翻轉頭，佢哋都要想一想，到底是不是有权去行使这些程序的那一方面的人士，他们都可能要去思量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恰妥地去运用，他们运用相关程序的 权力呢？ 同意啊，吓系啊，同意啊，吓咁即系另外一点嘅就系、因为程序就喺度噶啦，咁呢个声明佢可以做嘅嘢，其实就系解释俾你听嘅啫。嗱，你可以运用呢一个咁样嘅程序，咁当然呢个最终其实都系嗰个人或者系律政司嗰个决定嚟嘅。咁嗰个决定可以系基于好多原因嘅，即系有时大家都明白嘅，就算系你唔满意，你未必进行上诉，咁你未必一定是可以宣诸以口的一些一啲咁样嘅理由，咁但系呢一个最终都系呢个决定，你唔运用呢个权力就唔代表系呢一个权利或者呢个程序咧系唔 open， 即系唔系你嘅一个选择嘅项目咯。咁呢一个我谂系希望即系社会各方面咧都系谂清楚嘅。咁另外就系我谂个声明里面亦都系好有用嘅，点解即系咁 comprehensive？即系咁详尽嚟到去解释嘅就系、是、包括埋就系、是、法官嘅公正性啊，咁嚟到去讲，即系唔会话系好似我刚才讲嘅就系、是、你想赢但系判你输，又或者你想得席就判你唔得席咁样样咁，咁你咧就基于只系基于个结果 系。 即是不符合閣下的口味，不符合閣下的要求，咁然之后呢就话嘿唔啱啦，一定是做得不公道啦，一定是不公正啦，一定是不公平啦咁。但是不是的，因为个声明里面有可以讲除了是上诉那些机制，甚至乎是法官咁样咁。哦，如果你认为佢唔啱嘅，你可能睇完佢个判词啊，你甚至乎你会觉得佢偏颇喎，咁你会唔会係考虑嘅就係你可能係有recusal 呢一个咁样嘅程序，即係撤换法官呢一个咁样嘅程序係会有嘅，呢啲咁样嘅程序係会有嘅。咁你当然如果係就住嗰个判词不满，你就可以係熟读嗰个判词之后研究完之后，你咪再提出你諗下究竟係你要做复核啊定係做上诉咁样囉。甚至乎佢哋都有投提出嘅就係、是、法官唔係超神性嘅，即係英文所谓讲嘅唔係 sacrosanct 到即係不可以批评，你都可以投诉嘅，咁有既定嘅机制。咁我觉得个声明里面最好嘅就係每一方面都解释清楚囉。 係，不过最重要就係要有理据囉，同埋要充分去了解咗嗰个嘅法律啦，同埋嗰个案情咧，同埋嗰个法官嘅判刑嘅理由咧，先至去做咯。多谢晒你啊，叶巧琪，倾到呢度，唔该晒， 拜拜。 叶巧琪系大律师公会嘅副主席啦。大家头先听咗叶巧琪嘅即系佢嘅睇法之后，你有啲咩评议咧？1872311，翻嚟再倾啊。 生连自己连口罩亦都未能够戴上，亦都有街坊话村内长者多，逃生时要协助佢哋。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惠业街咧，较早前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咗场，咁但系影响到咧观塘绕道东行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咁而家启福道去观塘绕道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就是较早前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有意外，车龙排翻上去观塘绕道。咁而家伟发道嘅意外就已经 清祥，咁但系观塘绕道东行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启福道去观塘绕道嘅龙尾就喺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诚义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和富中心。坚尼地道去系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嘅交通而家繁忙嘅，车龙排到基利神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交通亦都系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资中学。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塞到近葵芳角，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交通繁忙，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喺葵涌石梨街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石墙楼一段嘅全线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仲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70%至80%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系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明一点同你一齐同心抗疫。 60分钟走遍世界。 印度疫情严峻，自8月初开始，单日新增病例一直是全球之冠。 我们请来身处印度的香港人叶培讲下。 很多邦府或者城市采取间歇性的禁封，老人家的处境难上加难，很多老者缺乏照顾。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欢迎大家咧就住刚才我哋所倾到嘅话题啦，就系、马道立法官啊，佢发表咗一份嘅声明啊，详细都好解释咗，就系譬如系司法机构咧，而家去行使各种嘅权力啦，以及系最近咧有一啲关于即系法院嘅裁决咧嘅争议啊，依份声明入边咧都有讲到，究竟法院系依据啲乜嘢嘅原则咧进行审判同埋决定嘅，以及系量刑嘅。嗱，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一位听众邓先生啊，邓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系，请讲 啊。就咁啊，其实好还原基本部嘅啫。第200章刑事检控条例咧，每一条咧都写咗啲罚则嘅。 嗯， 量刑是最高的，求认罪是三分一可以减免，求情如果合理，法官又可以减免三分一。咁另外呢就是那个判决呢，就是在个无疑点之下来判决的，如果有疑点呢就归被告利益所有的。咁你要咪睇判词咯，合唔合理。嗰啲讲量刑委员会嗰啲呢就根本就多余的，佢仲系律师嚟嘅。佢有冇讀過法律㗎？我想問下佢。 當然即係條例咧，就一定係有寫到明，即係最高罰則係點樣啦。 最高罰則 係咁，但係好多時就係乜嘢情況之下，嗰、那個量刑起點係點咧？ 係 啦，就要睇每條 法律。 每個個案嚇。 話唔係啊，直情個檢控官，我覺得有少少幫咗手嘅。佢話用梁天琦嗰個判刑嚟衡量以后嘅暴动罪嗰个判刑起点，咁、所以而家咧嗰啲人就唔使坐十年，唔认罪都，咁啊最认罪咧就坐四年，今日判咗三个啦，啱唔啱啊？有个后生啲嘅就减咗刑添啦，减咗几个月啦，系咪咁啊？ 即系啊，邓先生，其实你觉得就系喺个法例上面都写得好清晰噶啦，其实都唔需要去争辩啦。 咁啊，梁天琦六年啊嘛，咁今日咪认罪咪判四年咯，减三分一咯，但系求情就唔接纳啊嘛。 明白。 但系嗰个小朋友就16岁啊嘛，咁啊，所以减咗几个月啊嘛，酌情。 好多谢晒阿邓先生嘅睇法啦，就话即系条例都写得好清楚噶啦，同埋大家即系睇法官嘅判词啦。有何先生1872311，何先生你好，有咩睇法？ 系主持你好， 你好系。 系我想评论下啲法官都系人，有时判轻判错，判重都一定有噶啦，因为人啊嘛，系咪先？但我最反感一样嘢就系、是、咩叫优秀青年？掟个汽油弹罚1000蚊，我掟个烟头都1500蚊啦。即是法官话俾我哋市民知，全香港人知，你唔好掟烟头，你情愿掟汽油弹，系咪咁咧？ 何先生，你有咁嘅观感，不过又咁讲，其实好多时咧，即系法官即系或者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啲个案啦，即系裁判官咧，佢对件案件作出或者对嗰个被告人作出其他嘅一啲嘅言论嘅时候咧，有阵时其实佢啲言论咧就同佢个判刑系无关嘅，佢可能系嗰、那个即系言论系写一件事，但系判刑又系另一件事。 有一个法官判出嚟唔够两日，佢出嚟讲嘢，点解佢呢单嘢有啲法官讲错嘢或者咩嘢判决出现问题？唔出嚟澄清下咧？嗱，点解系两个标准咧？嗱，佢会唔会偏妥咗少少咧？啱啱先？嗱， 系，即系马道立呢一份嘅声明都未能够令到你释疑，因为佢呢份声明咧都好详细去讲咗点样去做量刑，同埋法官点样裁决嘅喎。系 破坏条件争取已经成立咗啦，已经判咗啦，450蚊。你认为公唔公平啊？会唔会轻咧？我就唔知啦。 好啊，多谢晒何先生嘅意见同睇法。1872311，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嘅。 我系开心日报 嘅陈淑兰， 我就系开心日报嘅林超荣。 听众听到我开心啲， 佢哋听到我主持笑声大啲， 我喺节目讲嘢多啲， 我喺节目准备嘅环节丰富啲。 你两个做节目合拍啲， 系啊！ 你两个身形都肥啲， 唔系啊！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榴莲雕爷、梁永忠，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会员其实睇得最重嘅系有效控制疫情。補助支援呢啲都係屬於次要。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 對好多長久被休業嘅小商户嚟講，你坦言話呢啲財政嘅援助只係一個杯水車薪。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點， 星星關注 香港家書。 佢係一個王朝嘅開國之君，但係王朝喺佢自己手中衰亡。 佢一生做過道教信徒，又做過佛教護法。做过皇帝，又做过叛将囚徒。 后世史家对他的评价是：早年英明有为，晚岁昏庸无能，自取其辱。 他是梁武帝萧衍。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一八七二三一。直播室咧除咗有陈燕萍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咧法律界嘅人士啦。咁佢就系律师会嘅前会长洪运信啊。洪运信你好， 系你好， 系啊。洪律师，你自己睇咧阿马道立法官呢份嘅声明咧，你觉得其实佢可唔可以回应到最近坊间嘅好多嘅唔同嘅争议咧？包括埋，譬如系即系裁判官佢点样去决定保释唔保释啊，又或者系点样量刑啊等等嘅判罚过轻过重啊呢啲咁嘅争议，你觉得佢可唔可以释除到呢个疑虑咧？ 其实咧就讲咗咧，我相信系有帮助嘅。咁但你话系咪真系可以令到大众市民完全明白入边？即系我哋法律界处理担保同埋判刑系用咩准则啊？点样做咧？咁呢个咧就仲有一段距离噶。 嗯，点解咧？ 吓，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啫。好似Jeffrey Ma 讲 ，Chief Justice 讲，即系譬如话我哋原则上咧就系担保，我用担保咁先算啦。其实理应系俾佢担保嘅，吓咁虽然有啲情况底下咧，法庭系可以唔需要俾嗰人担保，咁但系咧每一个 case 上嚟系唔同噶嘛，吓虽然可能系同一条控罪啊，但系咧嗰个被告人干犯嗰条控罪嘅背景啊、证供都可能有唔同嘅，所以我哋。一般嚟讲，法庭唔会划一话咁嘅控罪就一定唔俾担保，咁嘅控罪就必然俾担保。其实咧，唔系咁样做嘢噶。 嗯。 咁、所以因为有唔同嘅情况底下，有唔同嘅结果，咁所以除非嗰位人士咧就系、是、即系对于我哋嘅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嘅程序跟得好贴。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随便抽样咁去睇咧，有时咧就唔能够真系connect 到，即系话点解点嗰个理由，点解呢件案咁，嗰件案系另外一个唔同处理嘅方法。 嗯，系嗱，洪运信，你系相当之熟悉刑事案噶，咁其实近排即系好多嘅批评或者系议论咧，其实都系针对刑事案嘅判刑。其实如果以你睇嚟咧，最近唔同嘅刑事案的判刑系咪真系存在好大嘅问题咧？ 我哋要咁，其实应该咁样睇嘅，但系一个判词吓，咁需要有乜嘢嘢咧？咁一个判词咧，就梗系最紧要一开场，即系一开始 嗰、那個問題究竟我哋而家呢個案件係處理緊啲乜嘢嘢？咁跟住咧就係、是、有一段咧就應該係講控辯雙方嘅理據，法理又好，證供又好，原則又好。咁跟住嗰段咧就法官嘅分析，咁最後有結論。咁一般嘅判詞應該係要寫得好白，好容易俾一個冇讀過法律嘅人睇得明。咁但係咧就係、是。法律咧就係有呢個問題啦，有時咧，我哋啲即係判案嘅判詞咧，就係、是、迂迴曲折，咁普通一個人睇咧，睇咗頭三頁咧，就已經瞓咗噶啦。咁變咗咧，就係、是、唔能夠帶出一條控罪或者嗰件案件嘅精髓。咁如果一個法官喺寫呢個判詞嗰陣時，唔覺意將自己嘅一啲睇法寫咗入去，咁其實係可以唔使寫嘅，但係咧唔覺意嘅情況底下寫咗入去嘅話咧，咁、我會睇最緊要件案咧，就係最終個結果係唔係合即係合法理啊嘛，即係如果嗰個成篇判詞係側埋一邊，應該要考慮嘅法理唔去考慮，咁然後咧就有個結果會即係超乎一般嘅判嘅結果嘅話咧，咁其實個責任咧就應該去翻律政司噶啦，我哋有好多嘅途徑。我会话律政司系应该把关，即系公众利益嗰方面系应该佢哋把关。咁如果嗰、那个案件判得系或者客观嚟睇未必合理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可以上诉噶嘛，咁所以你话个法官写嗰篇判词，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咧，佢系应该要重简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嘅法例嗰啲分析咧，有时唔容易做嘅，即系唔系一两句就话啊，我信 A 讲，咁所以我判被告人有罪，咁唔得嘅。 即系其实可能反而有阵时咧，未必系个法官嘅判刑有问题，可能有阵时系佢哋。讲多咗，而我哋要去睇嘅时候咧，其实最重要都系睇翻咧佢写嗰个嘅量刑理据何在，嗰、那个量刑理据系咪一个坚实嘅基础？即系其实最重要系睇呢样。 系你讲得好啱，完全正确。即系有时入边即系个判词入边有啲嘢咧，系冇必要嘅。但系我亦都要咁讲咧，就系、是、有时个判词，譬如个官最尾讲咧就话啊。我都係覺得呢一款咁嘅控罪呢，而家嗰個最高刑罰太低啦，咁所以希望政府呢去考慮要唔要提高嘅刑罰啦。咁樣嘅喺法律上嚟講，個法庭係可以做，但係大家都知呢，佢呢句說話唔係等於其他啲官或者下級嘅法官呢要遵從呀。OK， 咁所以有时有啲法官提出一啲意见一啲见解呢係有帮助嘅。咁等立法嗰时咪睇睇呢条法例会唔会缺少咗啲乜嘢嘢或者有啲嘢唔清楚係需要澄清咁样囉。 但係而家即系坊间咧有一个咁样嘅议论啦，就系、是、认为咧要成立一个量刑委员会。咁其中一个佢哋所指出嘅嘢系喺法院咧系有程序嘅。你如果觉得嗰、那个裁决咧系即系可能系过轻或者过重咧，其实你都可以去做一个上诉程序嘅。咁但系往往咧上诉咧就等好耐啦，可能咧要打到去终审法院都唔顶，历时中间四五年咧，然之后先至可以再做到一个案例。将个量刑定立到一个标准出嚟，咁于是就应付唔到咧喺之前所发生嘅即系一连串嘅事件，因此咧就可能都需要有一个嘅量刑委员会系预早去睇住，譬如边啲嘅罪行应该系点样去量刑法啊等等。其实你点样睇呢啲嘅倡议咧？ 嗱，我自己我私人嘅意见咧， 或者睇法呢，就係、是、我覺得呢個量刑委員會其實就可以考慮嘅。咁、啊、但最主要呢就係佢嘅功能係乜嘅嘢。咁如果個委員會係代替咗個法官嘅去判刑嘅話呢，咁其實返轉頭嚟講，咁我哋用電腦都得㗎。即係如果你話偷超級市場偷嘢$100判罰款1000，偷多過$200就罰款3000，咁如出類推，咁其實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個法官判㗎啦，係咪？即係最大嘅問題呢，就係、是、每一件案雖然條控罪一樣，但係可能有啲背景唔同，個被告人究竟係一時貪心偷咗啲嘢自己用啦，抑或如果嗰個被告人喺超級市場偷20樽洗頭水嘅，大家都係高賣，但係個情況完全會唔同㗎啦嘛。因為20樽洗頭水你唔可能話自己用㗎嘛，咁即係話個推理就係你會拎佢賣㗎嘛。咁所以同一條控罪，咁委員會可唔可以以即係全部有可能發生嘅案情底下提議俾法庭一個量刑嘅指引呢？咁翻轉頭嚟講咧，其實香港我哋都有量刑指引嘅。上訴庭指出咧，就話譬如販運毒品咧，就係、是、某一種嘅毒品某一個份量，嗰、那個判刑咧就有個上下限嘅。咁、但係其實咁多年我嘅自己嘅經驗睇咧，上訴庭咧係唔係好容易？是作出一个判刑指引，佢好多时呢是会作出一啲comments， 其实呢上诉庭会话违反诚信嘅案件是应该要考虑即时监禁，贿赂嘅案件社会服务力是不适宜，但是佢哋是好少呢就话违反诚信你就要坐违反诚信你偷咗几多钱就要坐几耐。其实上诉庭就考虑到呢、這个唔同嘅案情同埋嗰被告人嘅背景，就俾判案嗰个法官呢一个大啲嘅酌情权。但係原则上好似头先我讲，你破坏诚信你係应该要坐监。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够㗎，即係喺一定程度上呢系够㗎。咁因为我话斋，如果你话一定要点样嘅情况又坐几耐监嘅话咧，咁其实可能对某啲人嚟讲咧，就或者就唔系好公平啊嘛。因为马大法官都系讲咧，就话最紧要系公平啊嘛，我成个审讯。 明白了解，因为每个嘅案件都有唔同嘅案情啦，解释得相当清楚啊！多谢晒你，洪允信，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拜拜。 拜拜。 洪允信咧，佢系律师会嘅前会长啦。咁当然即系周崇敏关于呢个议题咧，其实社会都可能仲有好多讨论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头先我哋亦都有听众提到咧，最近一啲嘅判刑啦，咁佢提到话汽油弹又罚1000咁样 破壞燈柱 有450，不過我哋其實揾過啲資料咧，暫時就似乎未發現到話汽油彈罰1000嘅個案嚇，咁同埋電燈柱嘅案例咧，亦都係有罰到其他嘅。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社會咧，可能對於每宗案件嘅判刑咧，都可能有不同嘅睇法。但係頭先我諗兩位嘅法律界嘅人士咧，都講得好清楚啦。其實我哋唔單止係淨係要睇一句半句，而應該要细读案情，亦都系要细读咧嗰个法官咧到底系点写佢嗰份判词咯吓。系啦，呢个先至系重要一点吓。嗱，咁不过咧，我哋一阵间咧有7:30嘅新闻报道啦。咁但系咧，我哋都想喺7:30新闻之后咧，其实都可以讲一个议题啊。就係周崇明好熟嘅，就係政府咧係終於決定咧，本來係迪士尼係啦，迪士尼樂園咧側邊有塊地咧60公頃預留俾迪士尼做第二期發展，係限制咗好耐嘅啦。咁而家咧就政府就決定咧唔會再繼續延長咧迪士尼對於依個土地嘅認購權，即係終於曬完月光啦，係咪啊？ 因為擺咗成20年啦嘛，已經即係咪即係太早做呢個決定咧？因為已經。根本已經一早應該即係痛定思痛去斬攬咧，咁呢個係 即我想大家应该都好好清楚啦， 系咯。又或者系当初佢决定即系留翻块土地俾迪士尼二期发展嘅时候，咁会唔会都系过于乐观咧？咁但系而家嗰块地摆翻翻嚟，又可以做乜嘢用途咧？七点半新闻之后同周崇敏倾下。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沙田沥源村三级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现场证实死亡，四名伤者送院，其中一名女子危殆，两男一女情况严重。起火的是荣瑞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在下午约四点接报，四点二十分将火升为三级。火警在下午五点几大致救熄，火警时候浓烟密布，荣瑞楼其中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踎在晾衫架上等待救援，消防其后进入单位将她救回屋内。大批居民跟从指示疏散至到荣瑞楼旁边的公园，有住客说疏散时候不算混乱，但住客多数是长者，逃生时需由他人搀扶。三名男子早前就去年七月沙田新城市广场反修例示威承认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判刑。案发时16岁的中学生判监三年四个月，24岁被告和51岁被告分别判囚四年。法官强调判刑要具惩罚性和阻吓性，又指暴动罪控罪严重在于他们共同犯案，每人的罪责都是一样。警方說歡迎法庭的判決，反映案件的嚴重性和暴力程度，強調警方尊重市民集會自由權利，但若果有非法活動並訴諸暴力，警方會執法和追究到底。案件中兩名警員受傷，其中一人鼻骨和左眼眼眶骨折，視力受損，影響對他作為警員的事業，另一名警員額頭要縫三針，两人都有一段时间不能够执行职务。本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多个传媒工会表示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亦都提出谴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法治社会，在香港特区从事新闻工作应该严格遵守中国和香港特区法律，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外国在港媒体和记者只要遵守法律，依法依规进行报道，各项合法权利都会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和服务。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表示，中国海军辽宁舰和山东舰已经分别完成例行训练和海上试验活动。有关活动的目的是检查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提升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彩虹道回旋处啦。较早时啦，彩虹道回旋处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咁云流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现时一带咧比较挤塞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咁反方向啦，观塘道去葵涌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现在车龙就短返好多了，排到去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都仲系有龙尾噶，排到近柯达大厦。九龙呢边咧，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过咗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还是比较慢车的，龙尾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还是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深水埗港铁站大约是南昌街的位置至到兴华街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是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狮隧桥底的，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隧桥底。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要保持安全的车速，不要突然加速又或者刹停，这样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君。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梁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半日课维持到几时发债？机场三跑都试过，系咪可以应用翻落明嘅大鱼？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习局长嘅表现咧，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咧？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勤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倾紧咧政府决定收翻迪士尼公园咧嗰60公顷嘅预留地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即系追溯翻之前究竟嗰60公顷系点样嚟咧，其实就系源于咧系之前啦吓，政府去同迪士尼公司即系喺1999年啦做咗一个嘅协议啦，就喺竹篙湾咧做咗呢个迪士尼乐园嘅第一期嘅计划啦吓，咁然之后咧，后屘即系政府嘅相关方面咧，亦都同佢哋有另一个嘅协议嘅，咁就系话喺2000年签订一个认购权嘅契约，就系、是、合营公司咧，即系迪士尼公司为即系香港国际主题公园有限公司啊，即系政府同迪士尼嗰间公司咧 吓， 系啦，就系咧拥有第二期用地嘅认购权，就进行园区嘅进一步发展嘅，咁而呢个认购权咧嘅有效期咧系20年，去到2020年嘅。咁而竹篙湾嘅第二期嘅即系填海工程咧，其填海计划咧就喺2009年完成。咁即系所以咧，其实嗰块地咧摆咗喺度咧，都已经好一段时间啦。由于政府而家决定咧，就系即系唔会再同迪士尼公司即系续嗰个嘅认购权。咁亦都係意味話咧，即係嗰60公顷嘅土地咧，係可以有其他嘅諗法同埋用途啦。呢個咪遲來的決定咧，周崇明。 顯然係一個遲來的決定啦，即係或者應該咁講，就係竹篙灣 擺咗笪地喺度十幾年喺度曬太陽，或者話有啲就話種草咁樣啦，係咪？就證明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地嘅，即係成日話唔夠地咧，有好多地，只不過咧就冇去善用，或者即係明明即係擺咗喺度都當睇唔到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反映咗其實成個城市規劃啦，或者即係究竟成個香港未來應該走向邊度咧？就大家係應該即係更加擦亮呢個眼睛去睇清楚先啦。 嗯，即系呢个系当初喺个土地政策上面咧，可能系一个疵漏或者一个缺失。 唔系一个咯，而系根本触目皆是。我相信好多呢啲唔同嘅例子都会睇到，即系譬如你见到佢系预留咗俾迪士尼，咁但系其实迪士尼嘅高峰期一早已经过咗噶啦嘛。 吓、 我哋喺近呢起码四五年都系即系蚀得好金噶嘛。全部嘅錢，當然因為佢係一個合營公司咧，就最主要蝕乜嘢咧？就係、是、蝕我哋納税人嘅錢咯。因為我哋係即係香港政府係其中一個主要股東。咁反而美國迪士尼咧，就每年收緊我哋巨額嘅管理費，即係佢蝕極咧，佢都仲抽緊我哋傭。咁你見到成件事，即係由廿年前一路開始咧，即係香港人係。即係喺呢裏邊究竟係得到幾多，亦或失去咗幾多咧？其實根本係好清楚嘅啫。 其實咧喺社會上面啦，同埋立法會入邊咧，都過去幾年啦，都已經有好強烈嘅聲音咧，就話政府你不如收翻咧依60公頃嘅地咧，作為其他嘅用途啦。咁但係似乎即係嗰陣時咧，特區政府就未有一個好清晰嘅明確嘅態度啦。咁但係究竟收翻嚟而家嗰60公頃真係可以愛嚟即係收翻嚟用嘅時候，又可以點用法咧？嗱，實際上咧，周崇永。佢都有幾多嘅限制，因為佢哋係同政府係同迪士尼簽咗一份嘅限制性契約噶嘛。咁指到明咧就係話唔可以愛嚟發展住宅啦，亦都要有高度限制。那個建築物咧係唔可以高於20米，即係大概咧六七層樓高。咁我老實講啊，如果你六七層樓高嘅時候咧，其實除非你起一啲嘅叫做即係比較高價嘅即係住宅公寓嘅啫，咁否則嘅話，其實嗰度都可能個發展嘅用途會唔會有限咧？ 大半年前咧，因為香港嘅旅遊業一路都受好多嘅干擾啦，即係唔好講而家肺炎啦，咁就嗰時我都計過條數就係、是、如果即係將一個督竹篙灣一啲即係空地，其實就而家第二期講緊六七十公頃啦。其實我計就應該唔止嘅，因為而家迪士尼你除咗樂園同埋嗰兩間酒店之外咧，咁仲有迪恩湖啦，嚇出邊好多嗰啲配套，即係譬如嗰、那個港鐵站啊等等，其實附近都仲有好多地嘅嚇。咁我當時計咗條數咧，如果我當冇高度限制嚟計咧。嗰、那個賣地啊，即係如果嗰度真係變成一啲商業區或者一啲住宅區嘅話咧，那個賣地係講緊起碼係講緊1000億以上嘅收入嘅嚇。咁你即係當然我明白嗰個即係合約精神或者法律精神咧係簽咗啦嚇。咁但係即係既然嗰笪地咁值錢，係咪冇得傾咧？係咪唔可以去即係用一個商業嘅一個大家討價還價嘅方式去處理到？因為嗰度講緊一個非常之珍貴嘅一個土地嚟噶嘛。 嗯， 系咪一真系解决唔到？我觉得系，绝对系应该再先研究一下咯。 但系乐园佢哋会考虑到自己嗰个景观问题，即系试想一下，你进入一个梦幻嘅乐园， 呢个系咪真系香港人嘅一个集体嘅梦幻咧？ 咁但系跟住侧边就有 又唔见海洋公园有呢个要求。 嗱，咁海洋公园就已经成立已久啦。咁但系迪士尼本身佢去做即系成套嘢，佢就系要建造一个梦幻嘅乐园去俾大家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喺佢侧边，起咗一啲住人嘅楼嘅时候，又或者系佢每晚咧，佢可能有啲烟花啊、烟火啊等等嘅表演咁样，咁亦都可能会造成一个互相嘅妨碍。嗱，一嚟佢就会觉得隔篱个景观唔系好好，但系你住喺嗰度啲人咧，亦都可能会觉得即系喂隔篱晚晚烟火表演。 系啦，咁不过你要咁拗嘅时候就即系咁，不如可以拗埋咧，即系譬如我哋去玩嘅时候，真系有几可喺边个位会影相咧？是向哪个方向呢？你烟花其实应该是向西边那边望的，就不是即是我讲的，如果在那条大街望过去，那就算后面起了楼，你看烟花其实看不到啲楼的，那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去研究下去都得的。 嗯，好，嗱，一八七二三一，究竟呢60公顷土地有啲乜嘢可能性呢？大家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嘅议员谢伟全啊，谢伟全你好。 系， 谢 伟，你好， 你好。谢伟全啊，而家似乎咧，即系依六十公顷地咧，点样用咧？似乎就都有两种嘅意见，一种咧就觉得应该用翻做一啲旅游相关嘅用途嘅，令到成个嘅设计咧可以有一个整体嘅配套。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会觉得啊，哇，不如做一啲过渡性房屋啦，咁先至可以善用依块嘅土地价值啊嘛。你点睇？ 我谂当然咧，即系各种用途咧，其实都可以研究。其实政府应该咧，我觉得应该佢应该有啲初步嘅研究啦。因为你收翻笪地咧，你冇嚟收翻先谂噶嘛。而家即系成盘即系计划去谂嘅。因为两年前咧，2018年嘅时候，我已经即系提出呢个口头质询嘅，就系呢幅地吓。嗰阵时我唔单止咧，就系提个短期嘅要利用佢，你好过晒太阳啊嘛，晒咗十几年。咁另外都要去考慮，喂，有冇得傾啊？收翻佢啦，咁樣。而家最好咧就收翻啦，收翻即係遲過，遲都好過冇到啊，係咪啊？呢、這個。咁至於大家點用咧，我覺得政府要講下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係基於一啲主觀嘅諗法、數據啊各方面咧，未必掌握到。咁我覺得即係各種意見都可能會有，但係實在執行上咧有時間問題。所有地都係值錢嘅，如果你係有其他配套咧。一定是值钱的，包括呢你可以讲话啲人话喂维多利公园就值钱啦、啊、咁样係咪，如果你起咗佢做咩嘢。咁但係我哋要諗呢，对于社会整个效益，当然剛才有提过呢合作精神啊等等。呢啲都係即係要考虑嘅因素囉，我觉得。所以无论点呢，你差时间做呢啲呢，短期上呢一定要利用呢啲地，你唔好摆喺度等啊研究啊，咁你冻住就几年啊咁啊。咁我哋而家周围都唔够地㗎嘛，係咪你做咩要做大嘥鬼啫，所以我就係咁简单。以前我提过嘅位短期租约，嗰陣时佢就咪搞嗰、那个利用即係话同荷兰搞个鲜花主题公园嘛，起码都要用住呢啲呢带嚟一啲效益嘅。效益嘅可能係钱，亦都可能係俾市民或者旅游方面有啲选择。咁呢啲呢其实就係话我觉得嗰个比较正面去諗件事。就唔好话即系大家争拗啊！我认为呢样嘢得，呢样嘢唔得。咁你喺度啊，当然有数据科学嘅数据研究咯。但系就千祈唔好等喺度，就嘥咗佢。 谢伟全啊，就你印象中咧，因为都有过好多唔同嘅建议，包括先花讲嗰个，应该都系似乎系可以成事。但系点解最终好似一路以嚟都系乜都冇发生过咁？点解会？ 嗱，我只可以咧从正面谂咧，就系嗰阵时咧跟住就发生有个问题啦，即系黑暴啊、疫情啊。全球啲經濟又麻麻地啊咁樣，咁而家嚟緊咧，當然係講話旅遊啦，旅遊生態方面咧，即係經過呢次疫情影響全世界咧，往後嘅旅遊咧係咪要諗諗咧？都即係做唔係用傳統嘅思維啦，我覺得有陣時，包括頭先提過海洋公園啊等等，係咪呢啲都係即係唔可以成日都係孭包袱，一定係要揾到錢。之中又益到市民，呢個先緊要啊！我覺得嚇嗱、旅遊點解頭先點可以搞咧？其實個積極性都好緊要，即係唔好千祈唔好主持嘅人咧就話喂社會咁多聲音，我咪等佢慢慢聽咯咁樣。你慢慢聽唔緊要啊，但係你而家要利用啊嘛， 前瞻性啊嘛要有個係咪？ 係啊，嗱而家好簡單，我就話疫情嚟講，你咪搞緊呢個轉型嘅，或者嗰方面呢、這個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咧？你而家係需要嘛，但係。如果我哋即係疫情方面冇問題啦，但係你又唔知幾時又發生喎，咁呢啲嘅時間嚟講咧，你唔好嘥咗佢喎。我嗰陣時提話，你話有啲人話，即係臨時嘅房屋啊咁樣，咁呢啲嚟講你要諗啦，因為你配套方面咧，即係未必啱嗰方面嘅，但我起碼都覺得，喂，你可以做一啲度假式嘅屋，咁你另外嗰啲地方做緊度假，可唔可以騰出嚟咧？或者有啲長者嘅即係呢方面嘅居住一啲，咁又可唔可以喺有啲地方可能騰出嚟更加好啦？係咪？嗰、那個可能更加喺市區嘅，佢已經有曬啲配套，只不過增容方面啫嘛。即係我哋講增容，譬如話嗰條路係要改善啊，或者交通運輸方面咧嘅管理要加強一啲啊，或者要加翻一啲某啲社區嘅設施，咁可能咧較為容易過你新開發一個。如果唔系咧，我哋睇到你搞东北啊等等咧，搞啊仲要讲十年八年。 但系头先讲嗰啲即系建议咧，多数都系一啲短期或者临时嘅。咁但系长远嚟讲，你觉得竹篙湾你有冇咩睇法？应该 即係成個竹篙灣嗰個長遠應該係一個咩嘅做法咧？ 即係長遠嚟講咧，大家就有唔同嘅意見，但係最主要咧，即係你傾唔傾得掂迪士尼樂園先？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頭先提過燒煙花 高度限制啊嗰啲啦， 係啦，仲有燒煙花煙火啊，嗰陣時愉景灣都喺度有意見啊，你記唔記得啊？ 係 係。 即係你做到某樣嘢嘅，梗有人走出嚟咧，有啲提議，就係呢啲咧就要即係合理地解決咁嘅，即係你冇辦法滿足曬所有人。我覺得而家我哋一件事大家認同嘅，我哋係唔夠地啊！呢個地點樣利用？佢自己做咗啲乜嘢？又可唔可以騰出啲市區啲地咧，或者搬咗某啲用途去嗰度咧，又符合翻咧？咁都係一考慮嘅方案，呢啲可能會仲好啲喎，我覺得。 係，但係就即係始終第一就而家講緊幾十公頃啫，好似就細嗰啲啦嚇。同埋，究竟佢黐住個樂園，即係會唔會最終就真係可能即係提早去即係結束個樂園？因為佢已經都蝕咗幾年，可能你立法會都經常會收到嗰啲數啦嚇，即係年年都攞緊我哋納税人幾廿億，跟住去填嗰個氹，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咧？ 嗱，我又覺得即係成件事咧，我頭先講因為疫情嚟講，全球嘅旅遊業嘅心態都可能要有啲變化嘅。喺呢方面咧，要整體睇啦。你海洋公園都睇緊啦，即係你如果真係政府或者有關嚟講，你要有一個方案出嚟咧，就前瞻性。好多時候咧，我覺得啊，香港咧有問題先解決，就唔係話即係等個問題未出嚟之前咧，已經預示有啲問題咧。 嗯， 唔係話你一定。個問題唔出現，只不過出現嘅時候嗰個影響咧減到最低。咁而家你利用咧，就先你提嘅話，喂個迪士尼樂園即係可唔可以持續到啊？係咪啊？即係咪持人嘅都崩水啊？咁樣咁呢啲咧，就我覺得係值得考慮啦。因為我兩年前2018年提，喂你唔該你講下預測下啲數據係咪頂得順，即係可以自負盈虧啊？唔係年年都喺度崩水。咁呢個就唔掂㗎嘛，係咪？因為你始終呢，即係呢個係唔係嗰個最初嗰個諗法嚟㗎嘛。 明白。唔該曬你啊，謝偉全議員傾到呢一度啊。謝偉全議員係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員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議員嚟嘅。 好啦，球赛再次开始啦！喺开波嘅时候，刘伟恒啊横拨俾咗梁礼勤， 梁礼勤沿住左路边上咧就大脚拨俾何亨。 哇！何亨接到个波之后咧，喺中线嗰度咧一路起势咁跑。 诶、你咁讲波嘅，个波唔系咁讲噶嘛？ 何监工师傅等咗你好耐啦！ 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至10点，听下手下留情啦，等阿何老监教你点讲波啦。 加分就唔会，咁但係我諗一定要做人正直啦。 佢係非一般豪门新一代。 大家其实知道你边个，人哋做呢样嘢70分就大家觉得合格。咁可能你出嘅力会比人多 50%， 你先可以满足到人哋对你嘅期望。 佢係霍家长子嫡孙 Kenneth 霍启刚。 有啲咩同妈妈讲？ 你喺天国已经同爷爷相聚啦，我哋会带好第四代。你放心，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今晚有我哋嘅评论员咧，周崇永喺度嘅。而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另外嘅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首席讲师黄家荣嘅。黄家荣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嗱，有一个旅游业嘅即系角度去睇啦，咁嗰60公顷嘅土地，你觉得点样用法先至系最好咧？ 首先咧，依家从旅游业角度去睇咧，我觉得应该系唔好作任何决定住，因为依家咧个疫情未过，同埋咧全世界嘅旅游业咧都一路睇紧咧，究竟将来成个旅游业个境况会系点？咁如果我哋已經係即係譬如話開關啊，譬如話旅遊嗰方面嘅活動，國際上咧亦都慢慢開始係活躍翻嚟咧，嗰一刻咧去做一啲即係再做決定咧，我覺得會準確一啲。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當時點解會預留呢個土地咧？其實政府一早已經諗住個迪士尼嗰邊，如果佢發展得好嘅話咧。其實就應該咧係做翻大少少，去令到咧嗰、那個本身個園區咧佢協同效應咧係會更加大。 咁當然啦，即係當時亦都係諗住一步步去做，亦都去到現時呢一刻咧，似乎咧有即係真係喺短期講緊幾年、五年或者係即係五至七年呢段時間咧，未必會咁容易係有咁嘅需要咧，係將個迪士尼樂園去擴展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去喺呢一個咧做呢個決定，保留啲彈性咯，無可厚非嘅。咁但係我覺得從旅遊業角度嚟講咧，係有仍然有一啲考慮喺度，即係會唔會都用得翻呢個地方咧咁樣。 嗯，譬如有意见，譬如头先阿谢伟全议员咧，佢本身有一个意见嘅，就系将一啲嘅度假村咧搬咗过去嗰度，咁然之后就腾空翻原本嘅度假村嘅土地，譬如好似乌溪沙咁样。 嗯， 你觉得点睇咧？ 我就呢方面我就唔系太同意嘅，咁主要咧就是因为本身個園區咧，嗰、那個土地嗰個使用咧，如果我哋擺一個呢啲係度假村入去咧，其實對於嗰個園區其實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咁、其實就對於當然啦，我哋如果覺得迪士尼樂園佢已經冇存在價值，咁啊另當別論啦。但如果我哋希望香港，如果我哋仲認為我哋需要旅遊業嘅發展，而係想將個旅遊業咧係唔好依賴單一國家嘅遊客，希望吸引多啲國際遊客咧，迪士尼樂園個角色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佢嘅周遭附近嘅環境啦，成個配套咧，都應該係要配合先得。咁如果將佢變成一個度假村喺隔離咧，變咗有少少古怪咯，即係嗰個地區。 嗯， 黃家榮因為你頭先講到即係迪士尼，即係去吸引國際遊客啦。因為我都比較少聽，即係業界點睇，即係佢作為一個好似即係香港一個品牌或者龍頭咧，究竟對成個行業嚟講嗰個。即同成個行業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或者這樣看，我們看回一些現實情況，其實過往那幾年呢，譬如香港是相當多國內遊客那段時間呢，如果以入園啊，咁由國內遊客譬如佢團呢，通常呢就去海洋公園就固定㗎啦。咁而去呢個迪士尼樂園咧，相對個比例咧會少啲嘅。而迪士尼樂園咧本身咧散客同埋國際性嘅散客比較多嘅。咁所以就以呢度嚟睇到咧，其實就以景點嚟講咧，本身亦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咧，對於係世界各地嘅遊客。 係咪通常個講法就係、是，譬如佢玩一日迪士尼啦，咁但係就因為佢要搭飛機過嚟，咁於是咧就起碼留三四日，咁於是咧就有一個即係類似滴漏或者嗰、那個。即擴散的效應是不是即類似這樣的一種看法呢？計不計到一個即它具體可以帶動到多少旅遊業的收益，即有沒有一些實數可以計到出來呢？ 這個數字比較難計的，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呢遊客呢，他未必是因為要來迪士尼而來香港。 嗯嗯， 而是刚才你所讲一些所谓滴漏的某程度上呢，都是啲游客呢，佢嚟到香港呢是会预留咗啲时间可以去一个比较大型嘅景点去玩。咁、迪士尼係其中一个呢比较近便同埋呢比较容易吸引到佢哋去用呢啲时间去玩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从迪士尼开咗园之后呢，喺即係平均逗留喺香港嘅日数啊，嗰、那个数字呢，其實如果睇翻啲數據咧，係有少微調上升咗啲嘅，但係就冇數據睇到係咪證明係由迪士尼嗰度嚟，但係我哋睇到嘅現象就係咁樣樣。 明白，多謝曬你，黃家榮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嚇。黃家榮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嘅首席講師。其實周崇明頭先提到咧，到底即係問到究竟迪士尼樂園啊，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業帶嚟嘅直接裨益係幾多咧？我哋可能都仲需要透過即係更加多嘅數據咧，去印證啦，然之後先至再睇下究竟呢個樂園留定係不留，對香港係最有利啦。不過擺在眼前咧，就係依六十公頃嘅土地咧，似乎而家都有一個意見，如果你將佢作為一個大型嘅房屋發展咧，你喺個交通配套上面咧，都已經係一個頭痛嘅問題，似乎就唔係太值。 所以今 日就即有人讲紧明日大屿嘛，即好似第一次即一啲反对派会支持明日大屿，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呢？就係、是、其实竹篙湾咪就係一个明日大屿囉，仲使乜走去填嗰千七公顷呢？ 即係将嗰度变咗成为一个新市镇。 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就唔会淨係一条迪士尼线嘅地铁啦，当然係要从即成个区域嘅整体嘅策略嘅規劃去睇啦。 咁但如果係咁樣規劃嘅時候咧，可能到底阿周崇永頭先所提到嘅迪士尼應該迪士尼樂園應該是去是留咧，就反而係成為一 個最關鍵嘅問題啦，變咗就 咁。但係到底即係特區政府個策略會係點咧？嚇，似乎當時即係特區政府都係想保留翻咧有兩個主題樂園嘅，咁但係往後會唔會有啲咩轉變咧？有機會再同大家探討啊！拜拜。 拜拜。